第73面，倒数第一行，我难不复言，世尊如来常说和合因缘，一切世间种种变化，皆因四大和合发明，云何如来因缘自然二俱排宾，我今不知此意所属。从这个地方看起，那么这是四科七大，就是最后这个一大科啊，七大。前面的四科，五音六如十二处十八界，就是七大中的别相，说明业业法性是真实的，显示法法当体是真是常，说明这个意思。那么今天起这一段经文，这个七大就是四科的总相。在此地呢，要说明啊，这个业业法不但是真是常，而且是业业周边法性，显示出法法圆满周边的这个境界。那么我们从四科七大这个文字整个合起来看，才了解华严经里面所说啊，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啊，知道啊，整个法界就是自己的清净法身，消息我们是知道了，从经里面我们得到这个消息，往后这个要紧的事情呢，就是如何来证得。假如我们不能证得这个境界，依然是祝福于那些大菩萨们的。如果我们要能够证得这个境界，是属于自己的啊，这是我们读大乘经典啊，一定呢要发大心啊，修大行证大果。经文前面这个两句啊，我乃对佛所说的啊，世尊如来常说和合因缘，那么这个两句是举佛法所建立的宗旨的名称， 啊，所以有一些人常讲，佛立了因缘，就无说法可谈了。佛法是什么？因缘所生法。啊，那么诸位也常常听到这个论调。那么在此地，你看看，佛把因缘呢、自然呢，全都给否定掉。这是什么回事情？那么诸位要想，佛本来无法可说，不仅仅说无有定法可说，是无法可说。佛之所以说法，那是因为众生有执着，有邪见，那么佛以这个方法破除众生呢邪见偏执而已，除此之外有什么佛法？那么我们要了解一个事实，世尊出现的那个当时，在印度啊，是宗教最发达的一个时代，著名的宗教里面著名的经典上记载96种之多啊，真正可以称得上是宗教之国。那么在这些宗教里面，尤其是大的宗教，势力大的啊，有6个，6寺外道，势力很大的，影响力很大。那么他们所主张的一切万法因这个是自然的啊，他们是认为是自然而已。这是一个错误的见解。实际上讲印度这些外道啊，比起我们今天啊这个天主教啊、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啊都要高明啊。我们看世间这许许多多宗教，他们这种修行的理论与方法啊，我们很客观的来看啊，只是这个操力听啊，只可以到操力听。那么操力听以上的呢，好像在他们经典里面这个理论与修行的方法了，我们都找不到啊。所以我们看他的这个经典啊，道理也办法了，可以达到他里。可是印度这些6寺外道呢，他们有很深的禅定，可以能够修到4禅天、4空天，甚至于修到非想非非想处天，实在是了不起。于是这些外道们就把4空天、4禅天的这个境界呀，就认为是永恒的境界啊。那么叫它做涅槃。这个涅槃两个字并不是佛门里头本来有的，印度所有的外道最高的境界就叫涅槃啊。涅槃的意思是不生不灭了，不生不灭了，就是一般说讲的永生了啊，永恒了啊。误会呀，那个境界是涅槃的境界啊。那么他们证到最高的这个境界呢，在25有里面 所说明的，跟我们佛法比较比较，实在是佛门里面所讲的无明啊。他们认为自己这是认为的神魔啊，那么我们晓得这是莫那指第八见分的一分，认为自内我是这么一个境界。世尊为了破除他们错误的执着，才说一切法是因缘所生。说因缘所生呢，就是破自然的执着。这个佛门里面讲因缘生法之来由是这么来的啊，这是大家要想的啊，这个是从哪里来的你要知道啊，佛为什么要这么说法我们晓得啊。其实这个一千万法是不是因缘生的呢？如果真的是因缘生的，佛在此地何必要否定呢？如果不是因缘生的，好，佛用方便法来对治众生毛病，气机了，气机又不气理，这不是佛。所以诸位也晓得，一切法如果说自然而有的，这是错误。这个是想不通的。因缘所生的是实在的，实在的佛又是为什么要否认呢？否认我们执着，你要是执着一切法是因缘生的，错了，那又不对。佛法，诸位总是要记住，欧阳大师说得很清楚，破我们执着而已，一切不执着，正常周遍的法界就在面前。换一句话，一真法界显现在我们眼前，只要我们去掉分别执着，所以这是莫难在此地，听了上面四番的开示，就是四课的开示，提出这个问题，在每一法里面我都说出非因缘非自然，自然就是活活的意思了，此地是提出了一个活活就是活活与不活活的那么活活是因缘，不活活是自然既然是非因缘非自然了，是不是与从前所讲的前后矛盾？那么这是免不了啊，叫这些小乘人发生怀疑所以在此地提出这个问题。这个问的是有道理。问的是没错，佛在初期说法确实是以合合因缘为宗旨，为了破除这个外道的自然的执着。那么下面呢，就是阿难提出的这个问题了，说一切世间种种变化，皆因四大活合罢了。怎么看 怎么是是这个道理。一切世间包括了自己的根身气节啊，就是有情世间与气世间啊，统统包括在里头啊。有情世间有生老病死，无情的世间只无生住异灭，况无有沉住坏空，这就是种种变化。而这些变化我们仔细去观察，不外乎四大祸啊，这个四大是指元素，地水火风啊，这些元素啊在变化了。而且佛在早期讲经又常常啊说到这个世间种种诸变化相都是因四大合合而生的啊，这个这种意思啊，这种这个论调可以说在阿含经的时代啊是常讲的啊，那么就是在方等里面也说的很多。所以弟子们呢都听得耳熟了。那么在此地呢我又要补充两句，佛说法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开悟，绝不是叫我们执着名相理解名相，那错了啊，那就变成了一种死读书啊，读死书的办法。他是叫我们开悟啊。莫南在这个论言会上实现的没悟，记得很多啊，我以前所讲的话他都记得，当时前后矛盾的话他马上就提出来啊。那么这也是代表了我们大多数正根学佛者啊，所以莫南对我们来讲呢是我们的大恩人呐 啊。如果没有他当时啊提出这些疑难来，我们今天碰到了又怎么解决呢啊。所以这是大权实现啊。那么在先前啊，这疑问来了，云何如来应验自然二句排比，为什么过去佛常常讲，现在为什么都否定？啊，都把从前所说的那些话给排除、平息。不要了，可以从前所讲的现在都把它推翻了，这怎么行呢啊。佛所说的话是前面说的后头能够推翻，那这个佛说的话靠不住了啊。我们对于佛所说的话还敢相信吗啊。那么莫南虽然有这个意思啊，当然不是真的。为什么呢？佛说的法决定前后不颠倒，也决定没有矛盾之处，不会，不可能啊。但是我们听起来觉得是这个情形，那是我们的理解不够，我们没有悟到这个境界 可以提出自己的问题来。那么说到这个地方，我们要想想前面佛所讲的话啊，阿难听到前面的四颗一一法，佛都说了，皆是妙明觉性。妙明觉性是机灭法，是第一义。当然，在这个里面，我们不会有因缘，也不会有自然。像六祖所说，本来无一物，啊，因缘是一物，自然也是一物。本来无一物嘛，何处也尘埃了。啊，这个妙觉妙明觉性是这样的，这可以讲得通。可是我们讲的眼前这个四相。五阴六如十二处十八界，我们看到这个生灭有为法了。生灭有为法不是第二义啊，这个不是第一义啊，第二义那么第二义那当然是无阴缘生法啊，讲到真如本性，不说因缘，非因缘非自然，我们能相信，不会怀疑。啊，说这个四颗是因缘生法，我们确实怀疑。啊，那么为什么世尊否定呢？他也是非因缘非自然，与第一义的真如本性呢是一样的。这个就不懂，问题在此地。啊，后头就把这个自己疑问说出来。啊，我今不知此意所属。啊，就是说前面说非因缘非自然，双非的这个旨趣。之所归啊，叫我们初学程度浅的人听起来不晓得这个意趣所属啊。啊，那么这才在请求是这个为因来缘，开示众生中道了义无其论法。这个几句求佛开始，因为我们自己意思听了之后不明了，这个是这种发问呢，这是有疑，听了之后有疑提出问题啊，这是做学生的本分问啊，应当啊要提出来啊，求佛再跟我们详细开始中道啊，这个中道就是不执着两边的意思啊，这才叫了义啊，这个非因缘非自然就是中道，因为因缘是一边，自然是一边啊，两边都离开了，这就是中道义啊。为什么这个意义四象我们看起来是有为生灭的，都是中道了义啊？当然，这个的确是很深很深的义理。这是 诸佛与大菩萨们所亲证的境界。那么我们要研究这一段，必须要回想到佛的以前前面的所说，前面呢是救世贤人，因为四科所说的是四，从四里面呢，贤理是什么呢？非因缘，非自然。《金刚经》上会说到，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在此地你能够在四科七大里头见到非因缘非自然，就是见到诸相非相啊，那么你就见如来。这个如来当中，如来就是现心啊，就是因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是大乘实相。是说如来藏心随缘不变的中道了义无系论法，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晓得，佛在小乘的阿含时期所讲，万法因缘生，这是有门系论法啊，也就是经常常说的黄叶之体呀、啊。借因初机，初机给他说言正了义中道，他不能接受啊，所以要用方便法来破除他的执着，渐渐地诱导他去向了义中道。那么阿难在此地所现的这个现象呢，他是不悟，反而执着。啊，执着什么呢？把佛所说的因缘生法执着，这是了义，那这是颠倒。错误了，那么佛在楞严会上尤其在这一段经文里破相可信，相呢就是事，就是从四相里面分析显示出义理来啊，从四里说去悟这个道理啊，然后你在这个里会发现的啊，就是能够觉悟到心实在是太妙了，他 皆不至于一味，所以佛说非因缘，他也不是无为。我们从性上讲呢，不是有为，就不是无为。可是这个有个难懂的一个事情在哪里？我们不管哪一法，随便念一法啊，这是主要想的啊。有学佛的人一定要懂的。我们的观察最低限度要看三念，这三念是什么？体相用，要看这个三念啊。这个体呀、啊，就是妙真如性啊。相是生灭法，相用是生灭法，体是不生灭法的啊。我们举这个身相啊，山风凉所用啊，它的体呢，体是妙真如性。你要从这个地方能够体会到了前面这个思考的意思，哎，你心里就明白了。啊，佛给我们讲五阴六如，啊，十二处十八界，意思在哪里？意思在相里头啊，显示这个体性啊。啊，如果从相用上来讲，那当然，在法里面讲的那是有为法，有生有灭有造作啊。何是这些四相的体现？不但不是有为法，它也不多无为法。所以佛才说明啊，业业最后的结论，这一年就这样啊，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那么换一句话说，业业法从体性上去看没生灭，不生不灭，究竟涅槃。所以佛在华严圆觉里头才讲啊，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吧。那么这是佛说法的善巧啊，正是所谓利己利非，是己非己的中道了也啊。佛在经上说的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啊，我们怎么会不觉悟？啊，这个不觉悟，实在讲，是因为我们自己业障太重，障碍了我们的悟门。啊，所以我也常常劝勉同学们读经。啊，你看《五种仪规》里面。同盟教学里头就说得很清楚，所谓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个其义自见呢，在佛门里面来讲呢，就是大彻大悟啊，大开眼界啊。这些功夫深啊，这个功夫用的是你的定上啊。昨天还有两个同学来找我问我这个事情啊，他提出问题，他说好像其余的法门都修定，这个净土法门不修定，好像不如其他的法门，是搞错啊？为什么呢？他那个观念里面那个定啊， 一定贪嗔念皮，做的人做的不动啊，眼观鼻，鼻观心，那些都定啊，好像我们修净土念阿弥陀佛的，没有一天就坐几个钟间啊。我昨天告诉你啊，那么我们都楞严下的念佛法门所修的是楞严大定啊，可是啊，你是不是真修呢？那就说不一定了。你要是真正的修，这一句阿弥陀佛是楞严大定。一心不乱就是楞严大定，这个定呢没有出入的，所以叫大定。啊，你平常那个修禅的人的时候，实际上禅腿念皮有定，啊，出了定了，定就失掉了。定有除有如，入的时候有定的境界，出定的时候心界就失掉了。这个定是有入有出。是小定，大定啊，没有出入啊，行住坐卧都在定中，这叫大定啊。念佛人二六十中心里面一句那么阿弥陀佛，啊，放下万年呢，提起正念呢，心里只有一念啊，没有其余的妄念，这就是定啊。这不是定是什么呢？啊，这个定里面有止有观，有静有虑啊。从静从止上来说，放下万念，没有杂念啊。从观从虑上来说，有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啊，这六个字寥寥分明，有止有观，这不是禅定是什么啊？不拘形式啊，一切事情都可以照做，可以照办，这个定才有用处啊！盘腿面壁定在那儿，什么事都不能办，必须要出了定才办事，入定不能办事。净土法门的时候入了定，什么事都可以办，为什么不要出定啊？莫有出入啊，这是大定啊，大势至菩萨所修啊。有几个人晓得啊？又有几个人念佛？哎呦，他知道自己的修楞严大定啊，修楞严大定就修一心不乱，修一心不乱啊。大家都念佛了，多数哎呀，求将来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来接引我是啊。他不知道修大定，不知道修一心不乱，哪里晓得？你临命终时，如果这个功夫不能成就，心还是乱的，还是不定的，还是吃不了啊！啊，能够往生，是要靠临命中那个时候，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要记住这八个字，有这个条件，决定往生。所以在一切法门里面，念佛这个法门殊胜啊，道理啊就在此啊。那么可见的，我们今天讲功夫谈不上，没有功夫啊。为什么说没有功夫呢？就是你心里头不定啊，功夫的定啊，不为外境所转，这叫功夫。 一切大乘了义经典都是发明这个道理啊，也都是给我们讲学修学的方法。可见在前面这个四科啊，佛所说的句句都是真理啊，在四相上为我们指出中道了义。而若难尊者听了以后啊，没听懂，反而认为佛的一切排定怀疑那是偏空戏论，不无实地，好像啊堕落在万空里面一样啊。这是阿难虽然是听得多记得多，这个记的病就在这里，阿难表演给我们看。我们中国圣人也说，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那是害人的啊！所以这个学问无贵记诵，而贵开悟，不贵记诵啊！叫你读书读几千遍读几万遍，那个目的是把你的心定下，这个定下来之后会开悟啊。如果你把这个目标转移，哦，我样样都记得，这个样样都记得哈，真的记得了，不开悟，悟门都是一个方法，运用之妙各不相同啊。你比如你背书，你的目的是在记，把你的东西所有都记住，这是一个目的。阿难用的是用的这么用的这么细啊，所以他样样都记得，但是就是不开悟啊。可是佛教给我们这个方法呢啊，叫你这个背诵书背诵经书叫你开悟，不是叫你记诵经文。同样是念书，两种不同的目的啊。但是这两种当中呢，这个记容易给着手，背的时候记东西容易，开悟的。开悟什么呢？开悟要念到把妄想都念完了，念经，妄想都念没有了，就会开悟。啊，你这个记诵里头啊。记忆还是大妄想，与你第六意识完全相应。所以为什么要念几千遍几万遍啊，才能把你这个第六意识的妄心扶住啊，叫他不起现行才能开悟，妙观察智才能现行啊，平等智才能现行。那么换一个，我呢没有明了佛所谓立一切相即一切法的意思，它是完全着相，心经着言说相，读诵着文字相，麻烦事情啊。你看马明菩萨在大乘起信论叫做 立文字相，立言说相，立心缘相，这样受持如来的教法，你才能开悟啊。不但一切这个妄想，我们要言念佛的言说文字都不执着，要不要呢？要。我们在起心论里给注释的很清楚，要。我们要文字，要言说，我们天天要想听。